九八八坚持好音乐好内容。大家好，我们是 理想混蛋。 怪异，每一期为你搜罗世界各地的奇异怪事、民间传说，甚至是真人真事。如果你都有故事想在这里分享，欢迎你将故事写成不超过6000字的文章 PM 到988广播剧的 Facebook page， 我们整理之后就会在这里同你分享。这一期我们讲下遇难节的一些灵异事件。警局里面有鬼。农历七月，鬼门大开，地府的鬼魂都会在这个时候上到阳间游荡，所以很多人都会在这一段时间在街边拜祭好兄弟，祈求平安度过。而很多人都会在这一段时间见到他们，没想到连王气重的警局都会见到他们。事件发生在1995年香港一间出名万鬼的警局，当时正是农历7月14，当夜班的警员阿元在巴士站走去警局的时候，路上都见到很多人在路边摆祭，希望今晚无惊无险地度过啦。阿元停在其中一个婆婆拜祭的供品前，双手合十地拜一拜，然后就走入大家都熟悉的猛鬼警局。这间警局虽然不是很大，但是都有间扣留室，用来扣留嫌疑犯又或者是喝醉酒驾驶的人。扣留室里面左右各有三间房，中间就是一条长长的走廊，是通去报案室的。因为扣留室无窗口，长期不通风，所以很昏暗，同埋有一阵难闻的气味。扣留室每一个角落都有闭路电视，连接到报案室的电脑。阿元今晚的任务就是负责看守扣留室。今晚扣留室所有房都扣押住不同的人。踏正凌晨12点，见所有人都睡了，阿元确保所有锁已经锁好之后，就回到报案室，透过闭路电视监视扣留室的情况。无无聊聊的就同班同事吹水了。突然间外面吹起一阵怪风，将警局大门吹开，跟住风飘入来的时候，除了树叶，竟然还有路边摆祭的金银衣纸。 唉，真是大吉利事啊，快点扫走他啦。 阿元叫同事去拿扫把，同事本能地望一望电脑。 咩嚟 㗎？阿元大叫一声，电脑入面嘅画面见到有个人喺扣留室嘅走廊行嚟行去。几个当值嘅同事同一时间涌到电脑前面。 唔係咁猛呀嘛？ 启荣震晒咁讲。嗰个人严格嚟讲係一团白影，好似一个人嘅身高，一直在扣留室的走廊度飘嚟飘去。大家检查电脑没问题啊，大家你眼望我眼，大家都知道不是眼花，确实是有哪吒嘢在扣留室。其中两个比较大胆的同事立即拿起配枪和警棍冲到扣留室，但是就没见到任何白影。阿元再查看，发现个白影已经不见了。阿元行入扣留室，见到囚禁在扣留室最尾一间房的嫌疑犯，吓到语无伦次。 不要搞我，不要搞我啊！ 其他人都被他吵醒。就在这个时候，扣留室又再次吹起一阵怪风。扣留室没有窗口的，走廊通去报案室亦都有一定的距离，不可能会有风入到你的。除了怪风，大家突然间觉得好冻。就在这个时候，阿元的对讲机传来启荣的叫声。 嗌完几个人，即刻跑到报案室。只见启荣坐喺凳度，眼定定望住大门。大家同时望向大门方向，大家都吓到唔敢出声。刚才飘入嚟嘅金银衣纸，离奇嘅自己飘出门外。你见到咩啊？阿月问启荣。你哋全部入咗扣留室之后，我见到个白影喺最后间房行出嚟，然后喺你哋嘅身边飘过，跟住就向住大门飘走啊！阿元即刻翻睇闭路电视录影，见到个白影喺尾房飘出嚟嘅时候，好似仲有一个白影跟住。两道白影喺佢哋身边飘过嘅时候，就系佢哋觉得有阵怪风嘅时候，出咗门口就消失咗。大家再次入到扣留室，见到尾房嘅嫌疑犯，目光呆滞，叫极都冇反应，好似系俾嗰啲嘢勾走咗灵魂。其中一个同事讲：佢系因咩事入嚟噶？阿元问。启荣一边翻查记录，一边讲：个嫌疑犯系喺傍晚嘅时候发生交通事故，原本只系普通擦撞，但系一言不合之下，嫌疑犯竟然开车撞人，仲将架车撞向路边摆祭嘅人，撞烂晒人哋嘅祭品，应该系咁得罪咗路边开紧餐嘅好兄弟。知道之后，阿元就叫大家快啲到关公神像前面上香。呢个时候，大家先至发觉关公神像被一张金银衣纸冚住个头。被囚禁喺扣留室嘅人，全部都要求换去其他地方。启荣亦都叫嚟救护车，将神志不清嘅嫌疑犯送去医院。医护人员问发生咩事啦，大家都唔知道要点答。所以而家应该知道点解屋企啲长辈成日都叫我哋农历七月唔好出夜街，因为你分分钟会打扰到好兄弟用餐。唔好彩嘅，佢哋会跟住你。 在森美兰收听988是 FM 93.3。大家好，我是肖秉志。